新都梅树下电台吸引到九五八上车病毒现在是皮令包括感染新物那命在我国短期的南西旅客在多达澳洲后可增加年内另一个冠状病毒新型毒株奥密克戎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威灵伯公只能与两性所匿在新加坡短期打算新控 SQ-NAAA 班机背后室内舆论都已经只准官方 email 目前被解列以上所有信卡也必须离开接受检查跟解离实施呢我国威灵伯公跟只能舆论只能去打算 SQ-400A 班机比较中意几多短短长期性卡端，好似越南落机抵检我国，伊对越南越南正在指定实施旅行胜利的居家通知，并且将接受住客每年时反应检查，连锁越南水口径越南及密切接触者已经被隔离，当局正在追踪可能被证。在过境区接取过口径者的极端情况，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奥密克戎可能在世界各地短期多地扮演疫症，造成极大的风险。本地新增加1418例上期冠状病毒，单日新病例会升到1000起以上。社区病例及每周感染症断路，每天在。0.69 威灵伯公预定说签订持续起新办理的赖嘴社区你是武器赖嘴其中属下基于北区要紧为输的我国的累计办理达到你是6万3480起要我搞议论是与冠病并发症累计是我办理达到740起使者年龄介于50岁到91岁之间，对老所命每只准一秒之内，莫见在疾病，基于性质都无不动的疾病。所以小关注其现有代性感染共持续扩大，别人以冲击采风流涌现，在增加武器半年，累计半年达到18.6起。不卡社结性佢一名李龙东被拒夺慕名城，因为发表讲短话关于官方疫苗及博士工作，只搞放置网络假信息，讲网络操纵发明并输出，发出其竞争指示。威灵伯强调，在本地黑底批准使用嘅疫苗是安全嘅。我国绿色污染以上研究的就业率达到28.5%，本地就业招聘并带观察到，我们雇员年度工资跟我们到于转换的雇主，对于官方疫情之声增加大约20%。马来西亚田野团体探讨新加坡跟吉隆坡之间的高速铁路。发电机器，我国总理李显龙会见到访的马来西亚首相伊苏马爱之后讲，虽然两国早已形成政治关系，但是我国对马国的铁案铁开放态度，敢有新闻报告我闹。